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晚上我们将会邀请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继续对话各界体坛精英。今天徐丽佳要引入的是一个在最近两年备受关注的新兴项目——综合格斗，而他要对话的选手则是李景亮。 李景亮，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2013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武林传奇11赛事中，李景亮战胜新西兰选手居莫，获得武林传奇次中量级冠军金腰带。2014年1月，李景亮签约 UFC， 成为第三个直接签约 UFC 的中国选手。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对话李景亮。 王战体育探索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到的嘉宾呢，就是综合格斗的中国名将李景亮。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景亮，我是一名综合格斗运动员，我来自新疆。 同时也请回我们节目的小编夏阳，欢迎夏阳。 Hello，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见。好了，那么节目一上来呢，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这个综合格斗本来也是以快制胜，在有些方面啊。 是的。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综合格斗界有人称这个吸血魔，那么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我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个解说员他在解说，我在比赛中用了一个断头锁锁着对手的时候，他就说李景亮就像一只吸血魔一样紧紧地吸住他的脖子。从这次就开始，他就叫我吸血魔李智，以这个绰号。 你也很喜欢这个绰号？ 也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毕竟是绰号。 像断头这个动作的话需要练多久？平时 这个我们跑步摆臂一样。 那综合格斗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格斗技能啊，我们也知道， 是 像这个摔跤啦、巴西柔术啦、拳击啦、武术啦等等。那对于你来说啊，这个难度从难到易大概怎么去区分？ 就因为是每很多项目它综合在一起，就像下象棋一样，每一个棋子它都是有用的。拳击、摔跤、这个散打，到地面的柔术。对吧？首先就是两个人比赛一开始，两个人先打嘛，以踢打，拳法、腿法为主，然后近身就是抱摔，只有抱摔到地上，你才会有这个巴西柔术的擒技。 对 吧？所以说缺一不可。 对，那平时训练的话，这个时间的上的分配是怎么样的？ 我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训练时间，星期一的早上，比如说我们是练这个柔术。下午呢我们就会练习拳击，每天都不一样。然后星期二是练这个综合。然后下午是练习这个力量。星期三然后我们可以练习摔跤。下午拳击。是这样的。 如果这些项目拆分来看的话，你觉得从难度上来讲哪一些会更难一些？ 我觉得是摔跤难一些。 是为什么它比较难？ 我觉得它需要你足够的这个力量和耐力，还有爆发力、灵敏。我觉得是会多一点。摔跤，因为摔跤综合格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摔跤。 这样子，我以为是柔术呢。 不光是，因为你柔术，你只有把别人摔倒在地上，你才可以。对。 第三个问题，格斗选手赛前一般都需要控制体重。你在赛前多久开始减体重，而且需要减轻多少呢？ 像我平时体重，所有的这个竞技项目，散打、拳击、摔跤、柔术、柔道，跆拳道，他们都会有这个减体重。像我的平时体重在90公斤，我比赛打77。我是这样子的， 13公斤，几天要减掉？ 我们每个人的减体重方式都不一样，我在20天就开始控制了，慢慢往下控制，一点一点往下控制。 那如何去控制呢？ 包括你饮食很注意，对，不能大量的吃食物，要少吃多餐。 而且还要吃一些碳水多一点、嗯、然后还有就是晚上要注意一点，不要吃那么多。 对，因为我们很一般人很难想象在20天里面要减掉20多斤。 对， 这个是怎么？你这个除了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饮食方面，那运动方面是不是？ 运动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对，是你训练的时候训练量呀、啊、要达到，还有按时休息，不是你无谓的去一直训练就好、嗯、这样会让你疲劳，没有休息期了，那你第二天的训练呀就会有的改变，每天的训练量要达到，也不能不达到。所以说通过教练，通过团队啊，给你去衡量，包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嗯、你好与不好，及时和教练和队医和团队去沟通，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经常也有看到有一些举重啊什么一些重竞技的运动， 对，举重 他就是在赛前就是哎呀还有 桑拿， 还有什么还有半斤没减掉什么，特别着急，像你们也会碰到这样 的。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说体重未达到是不让比赛的、嗯、还有就是会罚款， 嗯 嗯，扣积分，嗯，这都会的。这也是对一个对手的尊重，对赛事的尊重、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嗯、因为我俩比赛，你的体重到了，我的体重不到，不要说那么多原因，那是你的事情， 嗯 啊，不要解释那些没有意义，为什么他到了，他到了就你没有、 嗯、有没有什么秘诀在急死，就是哎呀还差一点了怎么办， 赶紧要减掉、 这个也有一点秘诀，比如说你可以刚开始你可以稍微喝点热水再去运动，会让你重新冲一下汗、嗯、热水也是一种 哦，喝点热水然后再去运动， 对对对，然后就泡热水澡， 嗯， 对。 如果说是赛前20天左右要减掉13公斤，随后赛后多少天又返回到90公斤呢？ 嗯，多少天大概也是需要 短一些吧， 15天10天就差不多， 稍微短一点 回来，对， 嗯。 然后我在比赛的我们20小时后然后开始比赛，在我比赛的过程中，大家看我比赛的时候，称重是前一天嘛，比赛的时候我的体重已经是恢复到84-85之间。 哇、 wow. 我喜欢这个体重。 第四个问题，综合格斗运动员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里呢？ 嗯，综合格斗我觉得应该是脖子。 脖子？ 脖子，对，因为我经常也是受伤是脖子。 哦，颈椎是错位突出吗？ 有一点。 那还能进行这种大运动量？ 后面就是康复训练，康复的非常好，理疗的非常好才可以， 嗯， 对，所以说受伤的运动员不要急急着去，重回赛场去训练呀、啊，去比赛，一定要恢复好了才可以去。很多运动员就因为恢复了好了，感觉可以动可以跳了、嗯，其实你还没完全恢复好，你就去大量的去训练，造成他二次去受伤，这样导致2次、3次、4次，这样会对你心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和创伤，就感觉你是不是，就这么老是有伤，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就这样，运动生涯就很快结束了。 对， 我觉得就是完全休息好，休息好，做好有足够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去训练，再去比赛。还有就身体不舒服，一定要不要显示坚持一下，努力我可以做到。别人舒不舒服你不知道，自己舒不舒服自己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 对， 别人不了解你，一定要自己去了解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再不去了解自己，没人去了解你。 对，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往往会说，哎，我们要艰苦奋斗啊， 是 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啊，但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是这样，一定要劳逸结合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定要注意。 嗯， 其实我也有学生，我也有朋友，我教练有时候就问我，他会经常问我训练量，他觉得这个训练量到够了，但是我感觉状态很好，每个运动员他都很积极，都想多训练一点，多训练。其实那一点多训练反而不是对你是有好处的，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因为你的疲劳期已经到了，你还想再练，这只能说对你的疲劳期更加加重，不是对你的训练有帮助，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你刚刚说脖子容易受伤，那是不是像拳击一样，这个脖子越粗越好？ 当然，抗击打呀，然后这个速度反应都会有啊。对，爆发力啊都会有的。 对， 摔跤有时候经常也一打二十，还有缠抱嘛，抱在一起经常抓脖子啊，比如说我们刚说的断头台呀、裸脚呀、手臂三角锁呀，这都是用到脖子。 所以要求更高一点，对脖子， 对控制人的平衡啊，控制头部，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预防伤病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我们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那下一个问题，这个 UFC 当中竞争最激烈的级别，你觉得会是哪一个级别？ 我这个级别77，因为男性啊，这个体重平均都在77公斤之间，人类目前的这个体重。对， 那因为 我们这个级别在就100多人，100多个人在打这个 对，像有的级别二十多个、三十多个、四十多个、五十多个，甚至还有十几个人， 嗯， 对不对？你要按那个排名，你不打你都是世界前十几，这不是也不是那么排的。 对，所以说你这个级别如果说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 对， 对吧？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激烈，非常激烈。 嗯啊，那你所经历的这个最艰苦的一场比赛是什么？ 嗯，妈，艰苦的比赛太多了。 最艰苦，如果一定要评的话， 一定要评的话，嗯，我觉得像上一场比赛，我刚刚结束那场比赛是失利了，我觉得很艰苦，因为嗯，全球疫情嘛， 嗯， 全球疫情，我们从中国当年初三，我们就去泰国，因为当时说去美国，中国的航班已经封锁了，只能去第三个国家，然后待够十四天以上。经过周转，然后再去韩国，然后才能去到美国。到美国离比赛还有十天，需要倒时差，还要减重，所以一系列的那些有点压力，包括减重完恢复没有恢复好，导致我没有状态去比赛。所以说这次比赛失利的，这是一种经验，这就是经历。无论输赢，你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 嗯， 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东西。往往有些输掉的时候，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然后赢的时候过度的兴奋，就忘了你怎么去打发挥的，就是看录像，嗯，反而你去输了，你会下来深思自己，你今天怎么做成这样，你平时的训练都在哪里，你的水平怎么发挥异常，不是你所想要的一些技术打法。其实有些比赛输了，你觉得技术状态非常好，打都打出来了 OK， 我觉得你有赢的资格，人家也有赢的资格，对不对？就看谁付出的更多，付出的更合理、更科学的去训练，团队更精确、更针对性的对手的去训练，这个是非常棒的。 嗯， 啊，包括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嘛，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你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你。 嗯， 我觉得这才是做一个聪明的运动员，不光能说让人家说我们吃，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完全不是这样子。 对这个，我相信丽佳你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共鸣啊，对吧？ 嗯，就是我也一直是觉得，其实往往都是输掉比赛了之后收获更大。 啊，是的，是的，嗯， 然后会有千丝万绪，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会想， 对，是这样。 这个是花了多长时间后来缓过来的？就比完输了肯定难受嘛。 嗯，难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两三天我就能缓过来。 嗯， 就是面对太阳明天依然升起， 对， 会为你改变什么？ 嗯， 对不对？那我们依然面对生活，依然要吃早餐。依然要走路， 嗯， 啊，明天是美好的。 嗯，李金良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真正内心的心声啊， 嗯， 来给我们透露一下你儿时的格斗偶像是谁？ 嗯，当时就是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叫保利高，那也是散打，他是散打中国散打王，非常优秀，保利高。嗯，我在上体校的时候练起摔跤，那时候我的教练快毕业了，我教练说你想练散打吗？我说想练。那时候看到我的教练，看到他的比赛，哇！很棒，很酷，而且也是全国冠军，也是母校。他对我的改变，对搏击的认知，对做人做事，我学到了很多。 嗯， 我觉得他也是在我的人生中，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伯乐。 嗯，就既是偶像又是伯乐。 嗯， 对。但其实小时候很多男孩都会喜欢奥特曼啊、超人啊之类的，你呢？ 哎，我还真还没有那种感觉。 哦， 还好。 你喜欢真人， 我也看了，我也看，但是没有说啊买奥特曼玩具啊，买这个。 嗯，那李小龙啊、成龙这些呢？ 这都是往后面一点了。我觉得他们也是偶像，当然是偶像了，而且是国际巨星。 嗯， 而且他也代表中国武术的一个门派。 嗯， 在国际上，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武术的文化，我觉得非常伟大。 会不会有这样的梦想，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也去出一些影视作品来传递这个你的运动项目的魅力？ 当我觉得我可能会现在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想过，就是退役后看能不能走入这个演艺。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吧，还是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些东西，包括去我们在环形计划里面学习的，去表达一些事情事物一定要表达清楚，包括一些。语言呀，肢体都是有魅力的，人每个人都是有魅力的，尤其从运动员是最大的魅力，我是这么认为的。一定要自信，我们表演了，从小五六岁就开始表演，七八岁、十几岁、二十多岁，甚至都打了三十年，二十多年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不比他们差。 嗯。 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电视里面看到综合格斗的比赛是非常的残酷的，我不知道， 是的， 你家人敢去现场观赛吗？ 我爸爸看过，我妈没有去过，但是她在家里看，她在看直播，我太太我孩子都在现场去看过比赛，他们也非常支持，我比较幸运。有些家庭比较保守，就感觉这个特别酷，不让自己的儿女去练习这个，竞技运动啊，搏斗呀、格斗呀、摔跤呀、这个散打之类的运动。我的父母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我包括我太太，我女儿也特别支持我，在这很幸福，他们也是我动力。现在我的所有的战斗、所有的比赛，我觉得我都是为家战而战。对，在中国是为家而战，当然出国代表中国，我为国家而战。我很荣幸我是一个中国人，很开心，对啊。 嗯，好，那么接下去生活当中的你跟格斗场上的你啊，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不同，我觉得完全都是一个人啊，都叫李景元。 但是我感觉很不同啊。 对，你平时说话很低调，感觉就是很沉稳，然后场上又是很有野性的那种。 我觉得每个运动员都是这样子，场上都是要发挥出最好的自己的一面，去打出自己，愤怒也好。然后开心也好，只要你状态怎么舒服，你就去释放自己就 OK 了。那毕竟是一个格斗项的运动，你见那个格斗运动员是笑着上去的，打完还是笑着，全程的笑着，没有这样，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回到了我们人类的最初，在格斗。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也是格斗的魅力。为什么现在有更多人去关注格斗？这是真实的东西，是公平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家也是越来越认同这种综合格斗的这个战场。 是， 对啊。那最后一个快问快答的问题，你的团队成员目前包括有多少人？ 我们团队大概有30多个人。 哇，这么多，是长期的30多个人吗？ 没有，因为这个疫情，现在很多队员也不在，包括教练也不在。 这个人员组成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30多人的话，主要是教练大概有多少人？或者是 对，教练有5-6个教练，对，5-6个教练，然后有运动员有20多个。 20多个队员，他是陪练还是 我们是队友 啊。对， 你们也说，就比如说你比赛，我们也陪你，然后我比赛也陪我 啊，就大的一个团队。 对，我们不是同时比赛。 那平时去美国的话，是几个人跟你一起去？ 至少3到6个。 哦，就是核心团队的成员。 3个、4个、5个， 保障为主。 对， 我们一个运动员，然后需要也有最少是3个教练，对，最少是2个教练，还有陪练，还有翻译。助理，对吧？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是3个助理，一个翻译。 就其实团队整个开支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所有的运动都需要团队。 是的， 都需要。 就即便好像大家看到一个 成功与败都在于团队，我觉得是这样的。至于你的个人再去努力也好，再不去努力也好，你的团队都这么努力，都在为你付出很多，你觉得你不努力有理由吗？没有理由。 对，背负了很多东西的。其实 是，既然你选择这行，你选择这个团队，你选择站在这里，大家为你付出那么多，我觉得大家都要敬你。 是的， 对，因为这我们热爱这东西，我们才进入这个体育圈也好，进入你的自己各行各业，自己的散打、拳击、皮划艇，是吧？羽毛球，你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去付出啊。那么你可以不选择它来，去上学啊，两条路。要么走，这个什么读万卷书，我们行万里路，我们选择了二者，行万里路，我觉得我很喜欢。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呢，我依然还会选择这个。我觉得这个让我很精彩。对， 秦刚说的真好。 李景亮的运动员生涯是从摔跤开始的，很晚才接触到综合格斗。2004年。16岁的李景亮进入专业队进行自由式摔跤训练。2年后，李景亮参加新疆自治区全运会，获得自由式摔跤69公斤级别的第3名。2007年，19岁的李景亮跟随保利高学习散打和 MMA 综合格斗。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李景亮。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来进一步的聊一聊你这项运动。 OK。 大概还记得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了解到综合格斗这项运动？ 那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 几岁？ 2006年应该是十八。 我那已经挺晚的了，其实。 十八十七，对，我14岁、13岁开始练习摔跤。嗯。对，中国际式摔跤、自由式摔跤。2003、2004、2005、2006年的年底的时候去练习的这个散打。 当时练摔跤是什么契机去练的？ 嗯，那时候是我们当地有个塔山叫业余体校，是个体校的招生。去我们各个这个中学呀、小学去招生，我是被招生上来的。嗯，他给我了录取通知。当时我对摔跤呀知道，但是我们那儿都小孩都一般摔跤玩嘛。嗯，对散打、对这个综合格斗根本没有听过。嗯，对。然后我的父母就说：“那你去吧，去看一看。”我妈还是比较很有远见，到现在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我妈当初的远见。 对，一般人觉得家长可能不太同意啊，这个练这个 是当时我们的学校选了大概有20多个吧，只有去了5、6个人，留下的到最后也就3、4个人。 嗯，最终一直从事这个运动的也没几个人了。 没有几个了。嗯，对，目前到现在，我就像我们04年那一批，那个我们那个塔城的地方，我觉得就先就两个人。 哦，就两个人了。 对，就两个人还在。嗯，对。 那你刚刚也说后来是转了散打，那散打为什么没有一直继续下去？ 嗯，也是有一些渊源吧，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教练在新疆队，他做了一阵子，他不做了，然后出来了，然后，铁哥呢，就是我现在的，也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哥哥，也是我们，我们也是合作伙伴，就是 UFC 第一人张铁拳先生。嗯，他办了一个俱乐部，当时他就叫我，他那阵知道我，就给我的教练打电话，他和我的教练师兄弟，我说你让景亮，还有谁运动员一起来北京。我们在这训练练习综合格斗，你看他愿不愿意来？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了。那时候我记得是2008年的9月17号，应该我来的北京。嗯，对，上的火车那时候还是。 对，我们知道早些年其实在国内啊，这个综合格斗大家都不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运动应该是2005年开始，张铁拳他们是第一批职业运动员打商业赛的，是从体制内出来打职业赛，自己。俱乐部去包装运作承办赛事，开始是这样。2005年那个赛事的名字你们可以上面查一下，叫英雄榜。 英雄榜 非常好，非常好。嗯，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由于后面资金链断裂也没有搞下去。 当时 我也在那赛事打过2次，非常好， 是吧？ 嗯，就是其实对于国内的电视荧幕上来说，可能综合格斗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兴起的，之前大众都不为所知。不知道你刚接触这项运动转向之后，刚开始出去打比赛有多辛苦？ 我觉得还好，没有多辛苦。我觉得我从练体育到现在，我没有觉得辛苦。 那像原来的体制内，后来转向一个职业化的道路，有哪些大的一些变化吗？ 我就是体制内，我觉得就是教练领导都在拘束着你，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不像职业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也是你自己一定要去自律。运动员所有的不管体制外也好，体制内也好，一定要自律，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无论好与坏，你都要自律，自律和坚持，你就能成功。我在这边，然后就我觉得在体制外的呢，就是一定要靠自律，因为自己我们请教练，团队请教练，你跟着团队去练，然后吃住都是自己。对， 就像原来体制内可能教练让我们干嘛干嘛。 对，现在体制内也好呀，应该国家培养 形式不同。 对，形式不一样。对，看那个角度去发展的也不是一样，包括我们这商业的。前几年都没人知道这个综合格斗，这几年通过互联网、通过网络、通过运动员的自己一些发的一些东西啊，更多的身边的人的引入，让更多人去了解项目。武术起源于中国，对吧？其实大家很喜欢这种搏击项目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2008年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人知道这个综合格斗。我相信你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没错， 国内也没什么引入的人。 当时练这个综合格斗的人都能数得过来，就是 对，掰着石头数啊， 都能十几个人啊，都认识、啊。 对，那你当年有没有走过什么弯路呢？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懂嘛，包括训练啊，包括去美国啊什么的。因为 当时那就太多了， 可以给我们举点例子， 比如说减重啊。以前我们的减重方式就是不让吃饭，然后多跑步， 不喝水， 很不科学，这样非常消耗你的身体。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60%-70%都是水分。你没有水分了，你的这个肌肉呀、大脑呀、肾呀， 对很大的伤害。 嗯 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的 误区。 对，以前我们在体工队也好，在体制内也好，在别的项目都看着，大夏天的穿个降体服，我不知道你们穿过那种衣服没，就是跟雨衣一样， 嗯， 很爱出汗，要不然穿上羽绒服去跑步。 对的，丽佳也经历过这种， 对， 都是。 所以说大家都应该能体会到体育的人，应该能明白。 那在这个比如像规则方面啊，包括因为我们毕竟以前没出国比赛嘛，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 规则还好，就是我们在国内也打一些比赛，慢慢。都是从小比赛往大里打的，都是这样的。不说你现在一练这个，你就可以打 UFC 了，打这个， 对的， 就跟打篮球， 慢慢上， 对，打篮球员，你想可以打 NBA 吗？不可能，你想打 CBA 吗？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电视转播的镜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解李景亮。体坛夜话节目下半段，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将会继续为我们介绍李景亮和他所从事的这个项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欢迎回到体坛夜话，今天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将会对话综合格斗选手李景亮。 就像之前说到过，你们这个项目毕竟是很残酷啊，经常看到你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然后就像张伟丽这今年3月份夺冠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受伤挺严重的， 对，那也是险胜， 我们看了都很心疼，更别说你们的家人朋友了。那你们这项目毕竟是对抗性的项目，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种运动伤病的？ 因为两个人水平差不多才会配在一起打，所以说这种打只是皮面的一些东西，大家看着其实没有想到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夸张，真正的你想想，这就是每个人要去突破的一些东西。突破什么？对，恐惧、紧张，这就是心理，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的压力。大家稍微有一点累一点苦一点的说太累了、太苦了，社会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去练完体育之后，我觉得走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说苦和累，也没有人说压力大， 都是苦都是累的。其实 然后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练完我的这个专业也好，练完我体育之后，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碰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这 算什么事儿？ 跟我们比算什么呀？你想想我们在赛场上在对手面前你拳头打过来都不害怕，你这件事还害怕吗？ 对，云淡风轻了， 对不对？我们一天减个5-6公斤都不怕，对不对？喝口水都是幸福的，我觉得就在这件事对我们练体育的人，我觉得是太菜，都不叫事儿。我认为是这样，这就是体育给我的什么自信、坚强，啊，阳光、快乐，这是我是这么接受体育对我的看法。 对， 体育给我改变了很多。 嗯，非常好，也让你对生活更感恩了， 哎， 获得的一切啊，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付出的那么多，是吧？我们再得到的回报，靠自己的双手。 对于这种受伤，你家人怎么看待？会觉得特别哀？ 当然心疼了，每个父母当然喜欢，心疼自己的儿女了， 嗯， 对吧？毕竟我觉得我如果受伤，我也自己会心疼自己的，对吧？毕竟是运动，是去，然后还是在训练中或者在比赛中也要加强小心，对，然后还就是受伤要去及时的去理疗康复，不要去放着养养，自然养养就好，不要这样。 嗯， 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医生呢？医生去帮助受伤恢复呀，找康复师。 那像你说到的这个受伤了要及时去康复，我们这次因为有一个课程特殊的机会能跟你面对面，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还是会不经意间注意到你两边耳朵有一点点变形，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之前走过的一些弯路呢？ 这个不是， 不是， 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叫职业病，然后也可以叫专业啊，每个人都有专业的，就像射箭的手指头，你看每天累， 掰的有点弯啊，是吧？ 对， 都有。 它是怎么会造成的？ 因为耳朵是软组织，脆骨很脆，因为胸垫是会打，就会断。还有就是抱腿的时候，耳朵贴它的胯呀，有时候会在地板上会刺，就会断。 就是它在康复之后就长得越来越多， 因为它对它一断它会淤血嘛，它会充血肿了之后，对，有时候还要就肿得特大的，就我们叫饺子耳，因为耳朵像饺子嘛，也叫饺子耳，然后就会用那个注射器，然后插上会吸血。有的时候去医院，去一两次的时候，其实那医生也不懂，有的他都不知道，那个扎的也很疼，有时候我们都自己扎，对我也就我都是给自己扎。我这一边都断过四五次，这个，就这个对听力啊都没有影响， 就是外观上面的， 对，可能有一点。 那有没有办法通过什么以后通过整形 压一下就会回来的？ 等退役之后， 现在总有点，万一等会儿又变回去了，就麻烦了。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生活，我觉得。 对的，就只是大家会觉得有点好奇怎么回事。 一直认为这是我们的荣誉，就是我们的荣誉， 对的， 象征。很骄傲， 就让人打羽毛球，左边手粗，右边手细，是一个道理， 对 吧？ 排球有点高， 对高低肩 啊。那除了耳朵之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你脸上也有很多缝针的地方。 是我第一次打 UFC， 这个没工着就开了九针，就是一周开了，然后 这儿是特别容易受伤的。 是的， 就是这项运动带给您那么多创伤，你不后悔吗？ 哎，我还真一点都没有后悔。我觉得这种伤是迎面而来的。不像职场、沙场这个， 对的， 很直接， 非常直接，不是那种就职场 迎面而对，你能接受他的， 而且最坏、最糟糕的就是 对，他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对， 还不一样， 是 我更我们更喜欢这样直面而 硬汉的那种直面。 那如果说你自己不后悔，你要是你的孩子，你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是的， 你会愿意让他们去试吗？ 我的孩子，我都会带他去我的场馆去运动啊，他们也非常喜欢。我的女儿现在快五岁，她也非常喜欢。如果说再大一点，我还是会引导去让他打打拳，练练巴西柔术。巴西柔术我觉得对女孩也好，对男孩也说是个非常帮助的一项运动。他会，他是技巧型的运动。不是看到小女生她就不会练，这不是这样的。小女生所有这样子的都有很多，这是个技术性的杠杆原理，杠杆原理，而且特别动脑，跟下象棋一样，不是看两个人只是在搏斗。 那要是你女儿说哪一天长大了，我要像张伟丽姐姐那样， 对呀、可以啊，我也一样去支持她，我觉得那是她的选择呢，我会支持她的。对，包括我的孩二老二啊，他们要喜欢运动。不管他，哪怕我是打搏击，我也让他打搏击嘛，不是这样。他说我喜欢游泳，我说你去，我喜欢划船，对吧？ 都是开放式的一种选择。 我是这么样支持他，我觉得不要去从小就得了让他的梦想啊，他的喜欢的东西，但是一定要去引导他正对的方向。错误的东西还是一定要。 你的想法跟其实很多这个做运动的这个家长不太一样，有些运动员他不愿意让小孩再去从事自己这个项目了。觉得哎呀这么苦这么苦， 是啊，如果说我你看他就这就是不一样，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如果说我女儿要选择搏击，我还亲自会教她呀，我还会亲自会指导，不让她走一些再走我的弯路，还能会告诉一些新的东西告诉她，因为我们走过这路了嘛，对吧？相当于我给她铺了层地毯一样走，让她走得更好。我觉得更应该去支持她，对吧？你是她的老师，是她的父母，是她最好的榜样，对吧？你说你是这个，我从小看着你打这个，孩子们都是一种偶像的。我跟我女儿就是感觉我就是她朋友一样，她也可以，她有时候都叫我亮哥，有时候叫爸爸，在外面叫，直接就叫我李杰，没关系，名字就是一个称呼，只要她开心快乐，懂得尊重，那开玩笑归开玩笑，玩归玩，我说这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我这种养方式跟她也就，她也特别想我，每天。晚回家了，打电话，爸爸咋还没回来啊？我觉得很开心，很舒服。 感受家庭其实已经是你一个避风的港湾了。就在外面，无论是要经历多残酷的一些，或者多艰辛的事情，回到家里就会能让你放松下来。 没错。 那你平时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你也一直是以这个硬汉的形象在拳台上面。但说实话，有没有脆弱的时候？ 男人都也有脆弱的时候，世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啊！我也怕失败。 想过放弃吗？就是说，哎呀，我这场输完，我不想练了。 反而我觉得更会激励我一些东西。 你就觉得什么时候容易比较脆弱一点？ 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赛失利啊，没有发挥好的时候，我觉得，那一股绷着的弦呀、 然后松了，然后赢了，皆大欢喜。输了当然了，付出那么多，你的团队，你的家庭，感觉确实失落，就是失落。 嗯， 也有哭。 一个人偷偷的躲在那边哭， 也没有说躲着，该哭就释放的哭， 对 吧？爱要释放，对吧？ 哭完更舒服， 对，没必要去偷偷的哭。 嗯， 我觉得没关系，没有说见不得的人的事，我也没哭，我也没抢，对吗？男人也有累，很正常。 嗯， 男人你没有累，我觉得再不正常。 对的， 对吧？ 那像你这样已经久经沙场的一名老将啊，如果说碰到压力或者说就觉得特别紧张的时候，你的释放方式是什么？ 嗯，就想你的专业，想你怎么打就 OK 啦，该平时怎么训练的时候上去就 OK 了，就是放松自己，想想你想要的，想想你的孩子，我毕竟有孩子，想想你孩子，想想你太太，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训练的环境，想想你儿时的样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情绪不要调得太低，毕竟你要比赛了， 你要兴奋起来， 要兴奋。 嗯， 但是过度的紧张也会让点，会让你发挥不正常。嗯，过度紧张，失去理智，这也是很糟糕的。 对，你知道你现在刚刚也说到这个，现在团队人员其实也挺多的，有差不多30多个人。那么这个这么多的人怎么样去配合？包括平时这个开支，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等级嘛，就是小队啊，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都是分等级的。 嗯，你会觉得很有压力吗？要负担这么多人的一些费用啊？ 我只是运动员，我不负责这些，就是现在 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核心团教练啊，包括这些的话， 始终是专业的，没干专业的事，因为我现在还是运动员。 对，我是意思说他们的这个费用开支会给你很多压力吗？ 对，我觉得还好，还好。 嗯， 多多少少也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 嗯， 毕竟这个项目我现在也不是在这个塔尖上的运动员，如果在塔尖我都可以支付得起。 嗯， 现在还不是塔尖上的运动员。 嗯， 所以说，包括我的俱乐部，这就是选一个就好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的，因为你本身要应付训练，一些商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 交给团队， 对，还是需要靠谱的团队来给你服务。 没错。 那你们毕竟是一个职业化的道路，就像你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也害怕失败，对吧？这个失败除了竞技赛场上的失败，会不会也有一种这个压力，说哎呀，我这次比赛没有赢到奖金，可能对我团队来说运营上面也会带来更多的负担呢？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我觉得因为我每次输赢， 分得比较清楚的， 对，我觉得包括我的输啊，就比如说赢了嘛，这有时候赢也没感觉发挥不是很好。 嗯，对，会有的。 发挥的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对手也发挥不好。 是。 对，有时候你发挥的就是即使不好，你毕竟他你的对手其实把你赢了，我也感觉他也没发挥好，甚至我觉得我都尽力了，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态度一定要明确，不是说我训练中偷懒，然后你的水平没有打出来。我觉得即使我输了，我也打出我的水平，打出我最后的那口气。 嗯，那像你们赛前这个对手啊，是怎么样去匹配的？ 这个是组织， 是你可以选择不嘛？比如说我不想再跟上， 可以。 那他会帮你再去匹配，还是说？ 是 啊，这样子的。嗯。 综合格斗是现在发展最快的体育运动，比赛允许选手使用拳击、巴西柔术、泰拳、摔跤、咏春拳、跆拳道、空手道、柔道、散打、截拳道等多种技术，被誉为搏击运动中的十项全能。不过外行人可能还是会对 MMA、UFC 等简写傻傻分不清楚，到底他们有什么区别？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李景亮。 最后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普及一下你的项目吧，就可能在我们听来有很多的这个字母代码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 UFC， 也就是你参加的项目，以及跟 MMA 之间的一些区别。 UFC 就是 NBA， 嗯， 篮球就是 MMA。 啊，就是 UFC 是包含在 MMA 里面。 是 UFC 是一个赛事品牌。 OK。 嗯， MMA 是这项运动 Mix Martial Arts， 明白了。 MMA 就是综合格斗的意思。 明白， 是这个意思。 嗯，所以 UFC 是一个像 NBA 一样的组织。 对，NBA 就是 联盟。 对啊，篮球呢是这项运动的。 嗯 嗯。 那对于这个中国现有的这些综合格斗的选手来说，在这些赛事上面去立足，你觉得 最大的一些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努力，可能你选择你就付出的方面，你就跟 S 一样，要找到好的团队，啊，打出自己的有特色的打法，有张扬的运动员一定要去张扬的，而且一定要去表达自己，要会表达自己，让更多人去记住、了解你，这样你的人气才会上来。我觉得 是 不光是人气上来，你是所谓的商业的也会去关注着你，不见得有些你拿了冠军，商业的人就去找你。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时代是个流量时代，对吧？自我时代，主要你够真的那样，我都喜欢。 那现在国内大概有多少人在练这个综合格斗？ 我觉得练这个的人应该有个上千人都有。 有上千人。 上千人。 就是有业余的，也有专业，还是说全是专业？ 对， 都有。 就是、都有。 他们现在平时的话就是在哪里比赛，或者说是 全国各地，然后目前现在是全国各地都有，像上个月也比赛，这个月也有比赛，下个月都有比赛，然后赛事组织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然后运动员的水平也不一样，包括我们 UFC 现在也在打，在拉斯加斯也有组织，但是没有观众，就是付费 PPV 啊，那个啥，我们国内也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 美国大概有多少人呢？ 美国那就太多了，太多了，美国太多了。美国在这项运动是目前 几百万、几十万、 几十万、 几十万，我估计是有的。对，男男女女都有。 几十万，差不多。 然后还有欧洲啊，其他国家也有一些。 对，那这个项目对于中国来说，毕竟算是比较新兴的啊。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大众对于综合格斗有没有一些误解？ 有。有误解，他那就是就像你们说的这个 MMA 和 UFC 什么关系的？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知道了就去问啊，就学习啊。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不会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这个分体重大概有多少斤呢？ 男子是57，最小级别57公斤，61，66，70，我是77。84、93、120，女子是52公斤，57公斤、61公斤和66公斤， 女子稍微少一点级别， 是的。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这个国内的这个综合格斗，但其实我们知道，听到网络上有新闻啊，还是挺乱的。其实中国的这个格斗界啊，包括也出了像什么太极雷雷啊、马保国啊这类，他们自称自己是什么武术大家，但实际上是。在媒体平台上常常出丑啊，也是所谓什么中国功夫传人，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事儿出现的？ 还是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吧，我觉得想弘扬一下中国的这个武术，但是这个方法没有用对，一定要了解游戏规则。武术是表演，不是对抗， 是， 对吧？综合格斗就是对抗，很不一样。 对，他们等于是拿太极的东西去跟人格斗。 对啊，就跟、我拿着车跟船在海里比赛，能怎么比？没法比。船倒是岸上能比吗？也比不了，对吧？所以说都是交通工具。 那为什么会屡屡出现这样的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在蹭热度。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蹭热度，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 对啊，就为了一个能够出名。 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没有。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啊，我们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像你们的这个赛场上出现打假拳，是真实存在的吗？ 打假拳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么比喻吧，比如说你现在的水平就在全国前三、世界前三，就是前三的水平，不是哪个层次，前三的水平。给你找一个大概也就是前八到前十、前十二和前十八的，你说你赢他的机会大吗？ 大呀。 但是你们在一起比赛，你说是假赛吗？是吧？这个没法说，只是就是你的辩论，你可以就是粉丝就可以辩论说假赛，但是我认为也不是假赛。我怎么讲了？我们在打，骗你了吗？没有骗，骗你了吗？没有骗。 但是从圈内人的角度上来看， 我是在这个程度上是这么看待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没有骗你。 那你能看出来吗？就是从你的 最简单的数据啊。你打过的比赛你有战绩，你打过的比赛你也有战绩。对吧？你打了十组这个 十场业余的比赛都是冠军，你只打了五场职业的比赛，你都是冠军。那你觉得职业的？ 那有些是他是跨界别的，有些比如说打泰拳的，有些是比如说打散打的，他们俩一块打。 那什么规则呀？这就说出来了。 对，这个就是很。 凡事一定要了解，做事做人都是要有规格的。这个不能变。你只要了解游戏规则 ，OK， 你就尽心在里面开心的玩耍，都可以。只要不违反的规格，家有家法，国有国法，道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游戏规则是最重要的，对吧？ 前面我们也有聊到张伟丽啊，应该说你跟他也是认识很多年，交情不错吧？ 是的，非常好，我们关系也保持得很好。 你觉得他的性格怎么样？ 非常很开朗，很活泼，对，很积极向上。 你们最早怎么认识的？ 以前在一起训练。 最早是几几年那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在2011、2012、2013。 这个一起训练的概念是？在一个场所， 对对对，在一个场所。 你们两个有个什么试玩过吗？ 没， 他们男女不一样。 小吗？他小吗？ 你当时有想到他能打出来吗？ 有， 就能看出他是有潜力。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这个？ 因为中国的这个散打，我觉得在未来以后这个综合格斗上领域上，是一个佼佼者，是非常有潜能的。 那就像他今年能够卫冕这个冠军。你觉得他能够成功最大的一个助推力或者最大的一个内在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坚持，他的毅力，还有他的团队，这个是最关键的。千里马再好，没有伯乐，是吧？这学生再聪明，没有老师带。 在你看来，他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未来几年还能延续一下吗？ 非常延续，我觉得最少两年内都没有人打。 像你们这个项目大概运动寿命巅峰期是到几岁？ 我感觉是在35到，就是从20到35。 还是挺长的，其实 挺长的。现在我们运动员都打了40多都有。 都有。 对，但是你要巅峰状态的话，可能就35。 对，而且他们现在还是冠军，40多。 哇，那他保持得很好，那可能不是你这个级别的吧？ 不是我这个级别。 对， 你梦想吧，达到几岁？ 对，我的梦想就是打到35。因为我在这个体育也付出了很多，家庭为我也付出了很多，我想把后面的时间更多的留给家庭。 那我们说点短一点的， 对， 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现在不是疫情吗？我想在12月份之前我再打一场，可能会在阿布扎比，因为我们阿布扎比 UFC 在那边有一个，有一个比赛的一个场地。 这一般是提前多久能让你知道是对手是谁，包括怎么？ 我们 UFC 这样很活跃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想打。几月份你告诉我，我就在几月份给你配对儿，对吧？ 然后这个对手也想这个时间打，那正好是凑一块儿，实力又差不多， 没错，他也会帮你找。 那你下一场比赛，你如果是让你选的话，你在对手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 我当然想着，也靠排名靠前也好呀，这样冠军更进一步呀， 也是， 对吧？ 这样的话排名也能上升 呀、 对， 你的能力也会上升呀，对吧？你赢了冠军，自然你就是冠军了。 对， 对吧？你赢了前10，你的水平也就是前10；赢了前5，那你水平也在前5；赢了前3，你也是前3水平，就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而且就是确实 一个脚印。 对，然后确实，你上一场比赛3月份，到时候就隔开时间也挺长的了。 是，因为疫情嘛，全球疫情。 是， 明白。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去美国，让你们两个去美国去吗？ 好呀， 不用隔离的话，我考虑一下。 作为中国综合格斗次重量级领军人物，李景亮被更多人熟知，可能还是在上了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之后。不少媒体称，李景亮是被拳击耽误的综艺咖。对于触电，李景亮自己怎么看呢？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李景亮。 我们来聊点赛场外的一些话题啊，就是看你也参加过一些诸如极限挑战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是吧？你是如何看待像体育明星也去客串参加这些娱乐节目的呢？ 我觉得取决于方式吧，我觉得看的是怎么样的去玩，我觉得也希望让那些娱乐节目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下运动员，了解一下那个项目，推广一下个人的这个 IP 也好，推广一下这个运动的 IP 也好，都可以。我们不说去吸粉啊，这个吸不吸粉是不重要的， 粉丝愿意跟你的，永远会跟你，愿意跟你的就好多。不是去说戏份，我觉得更多的去认知自己，认知这项运动，认识自己去推广，做这样的事情。嗯，其实这项运动，其实我觉得，大家只是开心这些 OK。我希望，更多的，我想让他们了解我们这项运动，综合格斗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去打圈，怎么去摔倒，怎么去用柔术，怎么去了解这个游戏规则，对吧？ 嗯， 我想。做多更多的这些知识，让更多人去了解，包括全民也是，你怎么去看待这场比赛，怎么你别人看他们两个在地上怎么还打，他犯规了，不是这样，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是犯规，什么时候不是犯规。 现在我们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一个阶段， 是 就是还需要科普，就跟帆船一样的， 就 是大家都不懂。 对啊，所以说就你自己不去推广，别人去推广，别人凭什么给你去推广， 是都不了解。 对，是包括我们家媒体去推广，媒体有些都不懂， 看不懂。对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自身先做起，你先让自身周边影响周边的人去推广，也不是说你见到人就去推广，他喜欢你去给他说，不喜欢你。 对，注重方式跟方法。 对，这个很重要。 那说到这个推广的话，你刚刚也说到想打到35岁，那35岁以后是不是想比如说培养一些新的选手啊，或者说 是 开个全类似于综合格斗馆啊之类的，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样的想法就是能希望自己的这些一生的本领能教给更多的学生也好，朋友们也好，让他们学会在比赛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健康快乐，在比赛中赢得比赛，尤其用我教过的歌招式也好，动作也好，赢得比赛，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那是一个成就感。 对， 我认为是这样。 嗯，非常好。 那我们最后再一个轻松的问题来结尾。 Okay. 之前你也谈到过，说非常愿意去接一些这个影视片的邀请，来拍一些你的这个电影的素材吧。如果说让你选一个你最想搭配的男演员或者是女演员，你会选谁？ 男演员，我觉得我会选。吴京呀，或者这个， 就是你跟他对打， 对对打也可以。 但他个子太小了，跟着你的话感觉有点渺小。 和孙红雷吧， 孙红雷，好，孙红雷， 孙红雷的，对 啊，那你得给他做那个武术指导，他估计打不过你。 是啊、毕竟是电影，这就是电影。 对， 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去演电影的时候，我可能会不会那么夸大其词的会演。我觉得 是 因为电影会引导大家，引导一些孩子们，引导一些社会问题，很关键。 女演员有吗？ 女演员还倒没有， 现在会打的也不多，会打的女明星不太多，都要用替身的。 是哦， 对， 直接就让张伟丽上了。 对对，这个可以有，以后你们俩那个搞一个什么 搭配， 搞 一个。好的。 现在拍这个 MMA 电影题材的越多， 国内现在有筹备吗？ 有筹备，有很多。我现在又给一个女演员女一号在练习这个综合格斗，马上也要开机了。应该是9月13号就开机了。 哇， 九月十三， 这个题材应该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纯女子MMA的电影。 嗯， 对，你们看过那《羞羞铁拳》吗？ 嗯，对。 对啊，他也是讲述这个 MMA 的。 嗯，就是有一种搞笑的这种。 搞笑的成分在里面，说的也挺好的，也对。 对，因为你如果纯是通过赛事，有些人可能不感兴趣。对对。是。 包括这个机器，那个叫什么？那个梁朝伟演的，张家辉，梁朝伟演的那叫什么来着？还有那彭于晏，激战， 激战啊，有 激战， 也是这个拳击的，对，是拳击 的这个题材的东西。 嗯， 对。然后还有人想找我让我主演，我最近还有时间，我觉得稍微等一下。 嗯， 对，时候还不到吧？毕竟我现在还要就想专心的训练，回家休息训练，然后等我退役了，我每天都得拍电影。 对，想干嘛干嘛。 对，现在拍电影分太多的精力。丢失的训练，没有保障的去良好的训练和休息，再比赛去，是吧？ 嗯，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是的，说得非常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李景亮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你这个下一场比赛能够获得胜利。 谢谢， 一起拭目以待哦。谢谢李景亮，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了解更多内容。 为了千秋伟业，为了世代华章，前赴后继铸就辉煌。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北京城虽有北风相伴，但是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户外天气晴暖。预计明后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气温逐步下降，后天最高气温只有零上两度，天寒地冻，出门需要多穿一点。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上四度，最小相对湿度40%。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渐晴，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零下五到零下一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云量多，不太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6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